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点着粉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央华时代出品制作的曹禺经典话剧《北京人》将于3月30号在首都剧场首演，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作为央华时代2018年的开年大戏，这一版本的《北京人》由曹禺之女万芳担任文学顾问，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执导，鞠雪、孔维、闫楠等著名演员主演，知名音乐制作人李泉创作及演唱主题曲。在发布会现场，导演赖声川也讲述了他与曹禺先生的一段缘分。 我脑子回到1980年的一个下午，在伯克利我认识了曹禺先生，他到美国访问我是个学生，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能够跟一个时代的巨人艺术家能够见面。那么今天就站在这个舞台上，觉得很荣幸跟北京人这三个字能够接得上关系，我变成北京人的传承里面的一部分。 该剧的文学顾问曹禺先生之女万芳表示，剧中的女主角素芳其实就是以她母亲为原型而创作的。 我爸爸写北京人的这段时间是我妈妈的生命中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光。其实北京人里的素芳我觉得就是我的妈妈，我觉得她把我妈妈的生命带到了北京人里，我妈妈也因此活在北京人里。 在这一版本的北京人中，素芳一角由曾经获得过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奖项的著名演员鞠雪担当。 我非常感恩我能遭遇到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离我非常近又离我非常远，他内心有巨大的深情也有巨大的痛苦，同时他也有巨大的勇气。我觉得不管是那个时代还是在今天，这样的女性其实在我心里一个是尊重她，一个我认为她是非凡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法国浪漫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将于2月10号、11号再度登台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自己音乐生涯40周年的浪漫辉煌音乐会。央视综艺频道《国家宝藏》今晚播出全新一期，黄磊、易烊千玺将现身登场，为上海博物馆的两件国宝担当守护人。节目当中，黄磊身着龙袍演绎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而易烊千玺则是穿越回到3000年前的西周。杨运村图书大厦打造的全新亲子阅读空间绘梦伴读馆昨天开始和读者见面，除了可以看上万种儿童读物之外，读者还可以到儿童乐园、益智手工等区参加各种活动。一场热闹的娃娃庙会昨天在丰台区少年宫举行，娃娃庙会按照北京传统庙会的风格，设有益智游戏、舞台表演、非遗体验等多个区域，吸引家长和孩子们到场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作为北京地区过年期间民俗品牌展会，老北京年货大集昨天起到2月10号在农业展览馆举办，除了老字号品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货一站式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北京啊，有个地方叫恩济庄，是清朝太监的墓地，李莲英死后啊也埋葬于此。这墓穴呀是慈禧钦定修建的，传说李莲英墓的外层是用黄泥沙土、鸡蛋白、糯米汤搅拌修筑，当年啊用尽了附近村庄的鸡蛋，蛋黄是遍地都是，老百姓呢随便吃，以至于后来这村民们见着鸡蛋啊，哎，他就想吐。那么在李莲英墓当中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翡翠扳指，现在呢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如果您听了我们上期节目，一定知道我们这一连做了长达4期节目的连续长篇故事，说的就是这件首都博物馆珍藏的镇馆之宝。李莲英翡翠扳指的传奇故事，今天是第4期。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李莲英的圆滑机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有这么一次啊，戏曲演员杨小楼先生求慈禧啊给赐个字，慈禧本来想写个福字，却笔误啊将这个士字旁啊写成了一字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士补写成一补了，多了这么一个点儿。杨小楼一看这字写错了，这要拿回去肯定是遭人议论，那不是欺君之罪吗？不拿回去也不行，慈禧太后一怒才要了我的命。他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急的是直冒冷汗，这气氛呢一下就紧张起来了。慈禧太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既不想让杨小楼拿去错字，又不好意思再要回来。旁边的李莲英脑子一动，笑呵呵地说，老佛爷之福啊，哎，比世上任何人啊都要多出一点啊。杨小楼这么一听脑筋转过弯来了，连忙叩首，老佛爷福多，这万人之上之福，奴才怎么敢领呢？慈禧太后啊正为下不了台发愁呢，听这么一说急忙顺水推舟，好吧，改天呢再赐给你吧。就这样，李莲英啊就为这二人解脱了窘境和尴尬。您说这李莲英这么聪明，慈禧太后帮他从恭亲王手里要个扳指，是不是很合乎情理呢？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一书当中，就讲述了李莲英这枚翡翠扳指的传奇故事。咱们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这李莲英也是真爱这枚扳指，可能多半也有瞧别人眼热，这大太监的范儿，您瞧崔玉贵了吗？整天一副行头，头顶上那是海龙的帽子，毛朝外，手里头拿一玛瑙烟壶，手指头上准套个翠玉扳指，要么就揉俩核桃， 不给核桃揉出包浆来不算完。李莲英手指头上缺这么一个上等的翠玉扳指，他出门跌份，别人不敢比，在太监行里怎么也得比崔玉贵强啊。他弄一扳指，我也得弄一个，而且不能比他那次。您看，从后来李莲英的坟墓发掘来看，不错，这扳指最后是李莲英的。但是究竟这故事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可就不好说了。不过可以依据历史的知识来判断一下，基本可以认为故事的前半部分是靠谱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李莲英拿扳指给一心显摆那段不大可信。为什么呢？首先说，慈禧太后是极宠爱李莲英的，她跟李莲英之间不单单是一种主仆的关系，到了后期更有一种互相陪伴的温情。慈禧太后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个女人，心里头有脆弱的一面，需要抚慰。李莲英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太监，她没法跟慈禧有什么男女的关系。但是就单纯的感情而言，其实李莲英已经差不多相当于慈禧太后的老伴儿了。但是您可注意，至多也就是个伴儿，没有别的层次含义。而恭亲王呢，慈禧和恭亲王之间始终有一种微妙的关系，说来说去，一个是大清的忠臣，那是皇上的兄弟，另一个是皇上的贵妃，小皇帝的太后，一君一臣跟一主一仆有着本质的区别呀。君臣之间是会产生隔阂和猜忌的，因为内外有别，一个是自己本家人，一个那是外人，对外人多少都不大信任，唯恐他日后造自己的反呢。奕欣跟慈禧是叔嫂的关系，按说不至于，但是慈禧这属于个别的现象，慈禧权力欲望太强，她是唯恐有人超过她，让奕欣大权在握的是她慈禧，给奕欣一妈到底的也是慈禧，前后矛盾，对她信任的时候那是真信任，恨不得什么都交给她，对她不信任的时候也真不信任，巴不得把她削职为民才好。说真的，慈禧真说过这话，当然也是因为自己在气头上。那一回恭亲王惹慈禧生气了，慈禧说了句话，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所有的职务都撤了。奕欣也急了，说有本事你就撤，我让你撤，你再怎么撤也撤不了我道光皇子的身份。这话对呀，慈禧怎么把他皇子的身份给撤了呀？封奕欣为亲王的那是道光的遗命，这谁也没法改。不过可以看出来，奕欣和慈禧之间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无法调和，再加上两个人政见有很大分歧，一个主张维新搞洋务运动，一个连火车都不让开，您说这俩人怎么往一块走呢？所以说慈禧一边是李莲英，一边是奕欣，她肯定是向着自己这老伴儿啊。人家李莲英多乖巧啊，懂得疼人，会来事儿，不惹自己生气，烦的时候会说提己的话哄自己宽心，这奴才打着灯笼都难找，您说慈禧能不稀罕他吗？可相比之下，再瞧那位恭亲王，一天到晚就知道跟自己对着干，这不成啊那不成，除了添堵没别的。您说李莲英看上奕欣这块扳指，慈禧能不帮着给弄来吗？平时日夜陪伴着自己，为自己操多少心受多少累，不就他奕欣一块扳指吗？多大点事儿啊，这忙我帮了。要是从逻辑上这是讲得通的，那么好，慈禧帮着李莲英得了便宜，按常理来说得了便宜应该怎么办呢？卖乖呀，李莲英就得卖乖，他不可能张扬。纵观李莲英一辈子的作风，他都不是一个张扬的人。 历史上有很多宦官得势以后都牛得不得了，李莲英可没有，他从来都没有，因为他知道有明朝魏忠贤的先例在先，本朝安德海的教训更近，他怎么敢做出格之事呢？本来太监的品级不能超过四品，他已然擢升为二品了，这已经让朝中很多人心里有偏见，那自己就更得夹着尾巴做人呢。赏你二品顶戴你不能不要，不要人家说你给脸不要脸，要人家说你蹬鼻子上脸。自古以来拥立皇帝还得让三让呢，你一个太监何德何能啊，太平天国也不是你镇压的，反正怎么都不成。您说您要是在李莲英这立场上您怎么做呀？他挺难呐。李莲英一路扶摇直上，但是他每一次面对的都是如履薄冰的环境，每上升一步冰面就更薄，下面的水就更冷。李莲英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本来他就切了恭亲王的宝贝，他怎么敢在恭亲王面前耍呢？这不是找倒霉吗？所以说故事的结尾不可信。为人圆滑低调的李莲英应该是不声不响地带着这枚翡翠扳指直到进了坟墓。除了满足他自己的贪心以外，他不向任何人炫耀，炫耀保不齐就要招祸，而以李莲英的地位一旦招祸，这祸可就轻不了。李莲英明白这个道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1911年3月4号这天早晨，李莲英出殡，慈禧太后死了，李莲英也不干了，她辞职回家，在宫里就靠着老佛爷，这老佛爷一驾鹤西游，指不定多少人憋着害他呢。李莲英啊，索性退休了，隆裕太后恩准他回家吧，安度你的晚年吧。李莲英退休以后，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住，他隐居起来，具体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就不知道了，所以他的死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李莲英是得痢疾死的，上吐下泻，可常识告诉我们这个死法可不好受，如此说来李莲英够惨的。还有种说法，李莲英赴宴归途让人给暗杀了，这个说法比上一个富有戏剧性，但是杀手动机不明，李莲英那个时候早就远离权力中枢了，你杀他犯不上。而且还有一点特别的荒谬，就是杀手杀完人之后把头留下把身子带走了，这图什么呢？咱们平时听戏什么的常听人说杀了谁谁谁然后提头来见，什么都得拿脑袋说话呀，您单奔把脑袋给留下了，匪夷所思啊。还有许多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一听说李莲英死了，据说隆裕太后也伤心地哭了一通，也不知道是真伤心还是假伤心，他俩按说没什么感情可言，反正是哭了。然后呢赐了一笔钱给李莲英他们家留着办白事用，太后赏钱肯定少不了。这笔钱李家可是没糟践，花钱组织了四支出殡的队伍，当天从李家出发，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您看吧，那大街上热闹极了，东城的喊嘿，看给李莲英送葬的嘿，西城也喊我这儿也有，南城也嚷嚷我也瞧见了，北城还纳闷呢，我们这儿怎么也有这么一波人呢？人倒是 李莲英他们家是有点钱没地儿花了，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花钱多办白事气派隆重可以理解，但是也没听说过整四口棺材弄四拨人分东西南北发丧的，没有这么烧包的。这就是李莲英家人的英明之所在，这叫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让外人一看，你不知道我李莲英的棺材往哪儿抬，就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李莲英墓。感情李莲英啊是怕人盗墓。那么他这招灵不灵啊？别说，真能把人给骗住。下面就讲一个实事，也是一个例子。1966年，有好几个生产队招呼一帮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开始备战备荒，发现了李莲英墓就想刨一刨，争取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看看能装多少粮食。李莲英那是封建帝王的孝子贤孙呢，他的墓首当其冲，头一个就挖他的。天安门城楼正南方向走9公里，北京南郊大红门村，大家说李莲英墓就在那儿，准备开挖。那个墓挺气派，估计得有10多米高，方圆100米左右的占地面积，满地都是蒿草，及腰深。当中李莲英的墓呈半球状，就跟一口黑砂锅往地上一扣似的，下面有一个八角形的底座。200人敲镐齐下，奋战了一个上午，把这人手都给震木了，铁锹的头都快崩了。再一看那坟墓，不能说纹丝不动，可也差不多吧，基本上没受什么损伤。这帮人纳闷了，出了一上午的汗，累了个半死，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结实啊？是铜铸的还是铁打的呀？即便是铜铸铁打，它也应该有个豁口啊，怎么连一个缝儿都没有呢？最气人的是这土也挖不开，想直接挖通通到墓室的洞口，可这土也硬得要死，铁锤砸不动，死活砸不动。记得孙悟空当年偷吃人参果，一不留神果子掉地上没了，孙大圣拿出金箍棒想翻开土来找，这一棒子下去地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孙悟空急了，心说我这金箍棒砸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为什么如今愣是打不伤这土地呢？当时土地爷说了，说这片地呀，比生铁还要硬三分。当然这里边什么科学道理就不知道了，后来李莲英他们家人估计是窃取了这人参果树的土壤配方了，要不哪儿来这么硬的土来修坟呢？后来啊，人就研究，也找当地人问，人家告诉说这种土有个名字叫三合土，配方并不神秘，主要是黄土、白灰、糯米汤，再加上鸡蛋清这几种东西的混合，一旦夯实坚硬如铁。这帮人他都是学生啊，他们有多大的劲儿啊，砸不开那很正常，换一拨人吧。生产队把所谓的黑五类坏分子全都发过来，一人发一把锹给我刨，规定时间之内挖不开这坟你们就等着。这帮人拼了命的使劲儿啊，因为他们知道，真要是在规定时间内不把这坟给打开，领导很生气，那后果很严重啊。简短截说吧，最后在这帮人的坚强意志支撑下，坚硬的三合土被打开了，挖出来一个人可以进去的通道，里面就是通往墓前室的甬道。上级命令说下去看看。 谁呀？ 我们？废话，可不是你们吗？当时每个人拿着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什么呀？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仆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仆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礼物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跟您说一说李莲英翡翠扳指的传奇故事。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底下探险队用力起开了棺材，拿手电筒小心翼翼地往里照，只有头骨是隆起的，其他的部分全都是塌陷的，身上盖着绸缎。与其说盖着，倒不如说头骨下边摆着绸缎，因为整个棺材里面只有一个头骨。所有人都纳闷，这是什么道理呀？从打刚才往外递东西的时候就感觉不对，怎么李莲英那么大的一个太监，他的墓里头就这么点东西啊？感觉陪葬的物件加一块还没这座坟值钱呢。有人可明白过来了，坏了，我们别是中计了吧？搞不好这不是李莲英的坟吧？赶紧把头骨拿上来找专家看看，这头骨到底是不是李莲英的。等专家看完给出来个意见，这意见差点没给那根几个雷死。这头骨不但不是李莲英的，而且根本就不是个男人的头骨，这是个女人的头骨。挖墓这些人撂着辈儿的骂街呀，说李莲英你可缺了德了，费了多少功夫啊，小时候吃奶都没使过这么大的劲，你老家伙死那么些年也不忘了算计我们，你算是麻子叫门，怎么坑人到家了？就冲你这份德行，不挖你坟挖谁呀？咱们讲的翠玉扳指也就显然不是在这座坟里发现的，明摆着这是座假坟。您瞧，这就是李莲英出殡那天兵分四路带来的结果。那么说真正的坟在哪儿啊？咱们来个空间切换，来到北京海淀区61学校的西南角。那个时候这地方叫恩济庄，那是雍正皇帝亲自命名的，这一片专门是埋太监的。61学校是60年代的一所学校，这学校盖得挺有意思， 紧挨着坟地，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一到晚上宿舍里鬼故事迭出，男生女生就都甭想睡觉了。就在这儿，有一座由石砖砌成的墓碑，高约5米，上有龙云图案，下有须弥座，碑文有满汉双语写着，写的是李莲英的墓志，大概讲讲他的生平。墓碑两边是松柏长青，前面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宅院，后面就是坟墓。就在这座墓前，也有几个人在这儿开挖，一个个汗流浃背，哎，就跟在大红门挖墓那帮人是一样的。这几个人呢，原来是61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感情他们呀，全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了，这才被命令来挖李莲英的坟。这座坟前的土，那不用问了，也是三合土，是一样的坚硬。经过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打开了一个小洞。其中呢，有一个老师，他叫赵广志，他发现呢，有土开始往下漏，是一点一点的漏，像是土地开了个窟窿。于是啊，他就跟其他的人在这个窟窿的基础上往下凿，凿来凿去，窟窿是越来越大。以赵广志为首，这些人可高兴了，心里说：“终于呀，咱们能下到里边去了。”等到完全凿开，这么一看，傻了，能下去就好了。前面有一块大石头，正好挡着，就这块石头，仅凭人力肯定是凿不开呀。可是不凿给他，你就下不去，怎么办？这时候，有一位老者打这儿经过，指点了他们几句，说这地方不可能下去，真正的墓道得往前走，上前边挖去。赵广志顿时领悟，挖了半天地方不对，白搭。可这老头是谁呀？难不成此位是骊山老母化身，就为给我们指点迷津来的？那个说，你准是西游记看多了，再说了，就算是骊山老母，他也不能化妆成一老头啊，怎么着他也得变一老太太不是？ 对对对，有道理。干脆这样，咱呀也甭管这些了，听人家的，人家说在前面，咱们就到前面挖去。 顺着老头刚才手指的方向，一块大石碑映入了众人的眼帘。这是一座大石牌坊，碑名曰黄清花翎二品顶戴内廷大总管李公墓志碑。对，就从这儿往下挖。没想到挖着挖着还真给挖开了。这回几个人是真高兴了，因为这下面隐隐约约已经看见甬道了，顺着甬道下去，前面就是通往墓室的路。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墓室很宽，达3米，汉白玉砌成，东西两面墙上各有雕花，雕工极为细腻精美。墓室中央金丝楠木棺材停在汉白玉石棺床上，上有一小洞，里面放着玉器，这是一种下葬的规格。随玉下葬在古代是一种相当高的级别，一般人可是没有，非得是帝后皇亲。在下葬的时候设有白石棺床，然后中间挖一个方孔，以黄土填之，此之为金井，这样可以沟通阴阳，尸体放上去不会腐烂。然后在尸体的周围放一些玉石随葬， 体现出主人的高贵。最关键的时候可到了，赵广志要打开棺材了，看看这回里面对不对。他小声嘀咕着，李总管，对不住了，恐怕要惊动您老人家了，晚辈在这儿给您赔不是了。赵广志一边叨咕一边就挪动这棺材盖，随着棺材盖的挪动，这尸体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头骨下面身着软缎丝绒长袍，像被子一样的盖着。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强行要一个睡着的人起床，惯用的动作就是掀他的被子。赵广志也是这样，他抖开没有腐烂的长袍，抖开之后啊，他惊讶地发现身体只是一堆细软的碎末，没有骨头。不应该呀，腐化了，可是头骨还在，头骨没有腐烂，尸骨就不会腐烂，要烂它都应该烂，要不烂就都不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李莲英尸骨之谜，历史学界目前也没有个准信儿，还是先来看看墓中的随葬品吧。在墓中，很多宝物都是价值连城，而且没有被盗过的迹象，保存得很完好。粗略计算，约有50多件随葬宝物，其中包括金银珠宝等名贵的器物，诸如翡翠灵管、佛珠、西洋各国送来的各种宝石等等。再有，就是李莲英的翠玉扳指，就是这50分之1。感情这扳指在这儿呢。当年赵广志等人大体完成了挖坟的工作，开始打扫卫生，不能只管把人坟刨了，临走的时候也得给人收拾收拾吧，要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所以啊，这帮人忙于坟墓的清理工作，就把李莲英这头骨啊随手给扔在外头了。几天下来，大伙儿都把这事儿给忘了，谁也没想到李莲英的头骨还在外边晾着呢。直到最后，还是赵广志想起来了，哎，李莲英这脑袋呢？临走没带着，赶快回去找找吧。找了一圈也没找着。感情李莲英这头骨啊，是让学校的一帮孩子给捡走了。他们看这东西挺好玩，拿回去当球踢了。要说在坟地边上盖的这所学校里的学生，胆儿就是比一般孩子大，什么都敢踢。而且这帮孩子还不爱惜东西，球踢完了不给收好喽，把李大总管这脑袋给扔茅坑里了。这还是那天晚上赵广志上厕所无意中发现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待着，赶紧的拿粪勺给捞上来，用水冲一冲，实在是委屈李总管了。幸亏呀，这位李公公死后身体已经没了，不然的话，他要是知道后人这么对待他的无上首级，气得这位李总管能从棺材里头站起来。 不得不承认啊，高月溪《玩意儿》一书当中这篇翡翠扳指的故事确实有细说的成分。那我们查阅史料啊，有关李莲英墓发掘的过程也做点史料上的补充。1966年的初夏呀，两个外地的盗墓贼潜入了恩济庄，将李莲英墓室上25厘米厚的石盖板给凿开了。这两个盗墓贼一勺一勺的往外舀这水，让人给发现了，弃墓而逃。他们这一跑啊，市考古队立刻开赴现场， 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北京海淀区恩济庄46号院之内，当年五六个被免职的所谓需要改造的教师啊，被派到这儿帮忙啊，挖掘这个堡垒形状的土堆。这土堆就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陵墓。谁都不曾料想到啊，打开这座坟墓会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考古所派出了时任研究员的苏天军参与考古发掘。在散落的棺材前边，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挂着玉坠的荷包和一些呀散落的铜钱。这些物件已经说明了李莲英的下葬规格是金井玉葬。金井玉葬啊，是指在棺床上边凿一个洞，但并不打穿，里边一定呢要放上玉器，这是一种规格极高的下葬方式。然而出乎苏天军意料的呢，规格极高的李莲英墓竟然没有几件啊像样的文物。细心的苏天军发现了三个盗洞。原来啊，盗墓者绕过了墓道和墓室门，直接进入了墓室，盗走了棺材当中有价值的陪葬品。就在人们颇感失望的时候，苏天军在李莲英的头骨下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小坑，这里边隐藏着几件精心设计的陪葬品，文物有玉带、国宝扳指。就这样，李莲英墓当中出土的翡翠扳指最后被考古所交给了首都博物馆收藏，现在呢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如今很多收藏爱好者呀都收藏扳指，可是即便有人买到了可心的扳指，也没有几个人懂得如何去把玩呵护。用惯了腕表和领带的时尚先生们未必懂得老物件当中养护的道理，那这扳指应该如何保养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就有不同的扳指养护方法。比如象牙扳指一般有凹槽，所以要经常擦拭凹槽当中的污渍，得多用啊上好的皮毛。象牙制品一般会在五六十年之后开裂，所以很少用水来清洗，而是多用纯天然制作的胭脂和酒糟来清洗，不仅有很好的清洁消毒功效，而且呢不会出现水中的杂质侵入象牙内形成渍斑的情况。如果有条件呀，可以为象牙扳指啊制作一个紫檀木的内胆，因为紫檀木啊略有淡香且能吸收水分，与象牙可以达到啊互为互养的功效。玉制翡翠扳指的保养基本啊就跟玉镯的保养差不多，在把玩的时候用指肚的肉来打磨扳指。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藏头的是不忍读再见。